外国和地区组织媒体在2月7号到10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中国环球网、美国和中国际社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西班牙巴斯克主体思想研究小组、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等团体和组织网站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江东精密机器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老挝通讯社、尼泊尔的阿尔潘报以及尼泊尔主体思想和新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平壤初等学院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上载了上述消息和金正恩同志对增强的坦克装甲步兵团冬季渡河攻击战术演习进行指导的消息，以及他对黎明大街建设工地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